林卓廷，啲人话你哋搞围标搞得好叻喎。 对唔住，我哋系反围标。 讲得啱，睇解围，随时可以帮你悭翻几十万。 好，翻到嚟我哋第二節啦，咁啊要有個廣告時間嘅，咁就係咧，咁啊嚟緊會有一個，我會有一個工作坊咧，叫做轉化內在情緒工作坊咁樣樣噶，嚇，咁其實咧，中間其實點解轉化內在情緒咁緊要咧？咁當然啦，即係同呢個吸引力法則係非常之有關。 等陣先啦，幾多號開始上咧？ 係咪11月8日啊？ 11月8日、11月11日、15日、18日咁啊，有四堂嘅。 四堂嘅。 點解要四堂啊？設計成點解咧？ 因為其實中間咧，我哋成個嘅過程入邊咧，由你要去學習點樣去可以延續性地啊嚇，可以覺察到你嘅情緒。咁呢個我哋要用一整堂時間去學習點樣去喺以後都可以覺察。你唯有覺察到，你先至可以撳得住，或者係你先至可以 stop 咗佢。然之後你先至可以讓自己接納你呢個情緒。因為往往就係情緒好緊要，就係我佢喺度。但是你被他操控住、 哦、即是被捏住，被他能量 是被他牽引住，而我們自己不是情緒的主人，因為當你發脾氣的時候，你就已經被個情緒牽住你了，當你悲傷的時候，你就被個情緒牽住你了， 是， 但是當我自己每一個人的個體成為你個情緒的主人的時候，你就可以完完全全將它接受、甚至乎將它轉化。 哦，嗱，咁問多先，嗱，個班喺即係詳細邊度睇到咧？個內容 詳細喺翻我哋 Facebook 度就已經可以睇到噶啦。 你咪置頂先，練心術嗰度。 我置翻頂。 置翻頂啦，嗱，同埋點參加？ 我成日都冇置頂。 點報名先？呢個 要報名就直接係你入完錢，即係我哋有一個嘅匯豐銀行嘅 number 啦，咁就入嗰數咧，跟住咧 send 翻張 receipt 過嚟，寫翻你個名、你個 email、你個電話，咁就得噶啦。 就係咁啦，記得即係留意翻 Facebook。 是啊，所以你想心想事成呢，即做到吸引力法則，其實將自己的情緒的變化是很重要的、而情緒變化當然不是只是、即心想事成那麼簡單，你以後整個人生你都會變了，因為其實你的過去，你一些牽動住你的東西，你想想你跟人的關係會好了、你的工作上你會順利了、你的人生，譬如你金錢上你會覺得豐盛了，你可以感覺豐盛。譬如話頭先阿 Lance 講到，當你睇某一啲嘅書，即係吸引力法則嘅書嘅時候啦，開頭咧好似 work 嘅，係咪？ 好似喺得喎，認住認住。係 堅堅地咁樣。 譬如我即係之前十幾年前睇完之後，我走咗 working holiday 啦，咁啊真係即係嘗試用即係本書嘅方法，譬如話我諗我點揾嘢做好順利啊，之前啊，咁我其實個都話啊，去嗰度澳洲揾嘢就好難嘅喎，但其實咧。我是基本上沒有自己找工，全部都是工自己找我的，啲 friend 啲 friend 叫我做的，咁我初頭，係喎，係得喎，呢個吸引力法則好似得喎，咁我途中就好過癮，就遇到一個台灣女仔咧，佢就即係可能係，唔係豔遇，咁其實佢都相信呢個吸引力法則嘅，咁我當時本書我帶埋去即係嗰邊睇，就借俾佢睇，佢話其實就係。佢就好講嘅好過癮，就係因為佢即係相信呢個吸引力法則，而呢本書就透過我去俾佢睇啦。佢台灣，佢台灣時已經想睇，就係心思先買定唔買？點知本書就佢咁鬼遠，係嘛？經過香港人到佢手上啦，係嘛？即係呢一個係其中，即係我自己覺得一個故仔啦。吸引力法則 係啊。咁但係其實去到中間咧，往往有啲人就會問：好似咧有段時間 work 㗎，係跟住咧，但係唔知點解又開始唔 work 啦。 譬如好似譬如我當係得一份工作之類啦，譬如話我想接一啲係插畫工作嘅，初頭好似有個人揾我，有個朋友介紹乜乜乜啦，做一份插畫工作，好 OK 喎。但係點解即係我試咗幾次就係做咗中間，傾唔埋啦，或者價錢好差，我唔做喎。咁其實係咪喂係作佢話齋機率嚟嘅啫？咁我其實我擺一個專注力喺嗰個方面，咁自然我會發現嗰樣嘢嗰個成功率高啲㗎啦。但係問題都係好似我啱咁講，我想接一個插畫工作，係想畫靚女嘅，點知哦個靚女就係得俾得起嗰、那個即係一二十蚊，咁我梗係唔做啦。咁其實係咪開始都唔得嘅？根本就係機率嚟嘅啫。我實接到呢啲 job 做㗎，問題就係接唔到我理想嘅嘢做啊嘛。 嗱，所以你諗下，當你一發現咧，俾出嚟嗰一樣嘢 ，OK， 佢俾咗一份 job 嚟， 係啊嚟啦 嚇，但係嗰份 job 唔係完全 fit to 你心目中啊嚇， 個價錢 最想要嗰一樣嘢。其實首先我哋要諗一諗，唔代表吸引力法則唔 work， 只是你冇話俾個天知道，你真真正正即係想要啲乜？ 即係 detail 成點？你話有份 job 咪有咯，有女仔俾你畫啦，你仲想點啫？ 係啦，咁但係你可能一個 wish 嗰陣時，你都冇講清楚啲錢，係咪？ 其實冇諗到。 同埋甚至乎咧，我哋去可能冇諗啦。第二就係可能背後你對錢嘅感覺唔係咁正面啦，嚇。但係呢啲你未必 feel 得到㗎。 係。但其實你講呢一樣嘢咧，即係講錢嗰、那個，即係人嗰個叫做價值方面，有啲人覺得，譬如話你傳教士或者做啲宗教善事，就一定唔可以同錢有關㗎啦，係嘛？ 其實冇關。 有㗎，有啲人咁講，譬如話你既然係同即係服務，即係個宗教，你就冇收錢啦，免費做。譬如話或者就係話你做啲所謂 NGO 就係最好一蚊都唔收義務做，即係有陣時覺得啲人就同即係錢係萬惡根源，成日咁講㗎啦。係。就係錢就係萬惡嘅，一有錢咧，啲人咧就會好邪惡。好多啲説話其實就植根咗我哋腦入面，但係我哋唔知啊嘛，呢啲係社會即係灌輸俾我哋個價值嚟㗎嘛。 所以咧，其實咧，當我哋去運用吸引力法則嘅時候咧，其實咧，佢每一個展現嘅結果咧，都話緊俾你聽，你有啲咩乜嘢係唔 OK 嘅。棘住咗，好似我先個例子就係咩咧？就係我對錢嗰樣嘢棘住咗啦。係 啦，咁你諗下，其實錢係你。水能載舟亦能覆舟噶嘛， 係中性嘅嘢， 係中性嘅東西嚟噶嘛。當你豐盛咗嘅時候，其實你身邊嘅人又可以更加豐盛噶，係嘛？咁所以其實中間你點樣去將呢一樣嘢要去轉化咯？咁其次就係啦，當你去到一個嗱，你諗下，你收到一個 job 翻嚟，你其實你啊咦，佢已經俾咗可能你要十分嘅嘢，佢俾三分嚟或者四分嚟，你應該好開心。 其實應該係覺得咦嚟緊咯喎，嗰陣 work 緊去到咩程度咁解啫？ 是啦，但是第一下你的感覺就是吸引力法則不 work， 不是 那會怎樣 呢？不 work， 明明我想即 是那這個念頭發生什麼事呢？那你就變成你又再去 judge 他咯， 是啦，我就懷疑其實 他又不 work 咯， 跟著本書又放低不練了，唉算啦，這些東西這些迷信這些機率東西而已，放低就增加了即那件事，我覺得一個天平即天秤這樣得和不得，不得那邊就又放多一塊東西上去， 是啦，所以其實在這個過程裡面呢，你如果結果已經是有少少頭水的時候呢，其實你更加應該他是幫你 fine tune，你要想想其實他幫你 fine tune， 還有你可以見到如果他有結果來到那個 tune 的位置是很重要的，你怎樣 tune 回，咦原來我發覺錢那裡不 work 喎，那我就要 tune 回 錢。我現在有另外一個例子想用 的今天是解決 Lens 的這個吸引力法則問題， 譬如我想跟一些即插畫人即做一些寫生有個畫展，來來去的場地呢太小，要就譬如去一些咖啡啊，或者是譬如說即拿不到funding啊，到底怎麼做呢？其實我自己現實認知呢，其實去拿funding很難的， 很難的，相對來說 相對難的。好了，問題我現在我明白就是我自己已經前設就是很難入了個腦了，所以我就算利用吸引力法則去說，譬如 我想找一些人去機構贊助我做一些藝術展覽呢，機會很低的，那這個更加打折扣了， 對了，你明明不停在說你的問題， 問題就是了，當我自己就算發現的問題的時候呢，到我所以去用法則的時候都是不行的，我怎麼去拆解這一樣 呢？所以這個呢就牽涉到我們情緒上面的東西了，你想想，當你 feel 到難的時候， 不，這個是我自己認知，因為我問過區議員朋友，問過朋友搞策展，他說那些你不用想，那些基金不用預你班友的，那些他們自己圍內收了風的了， 所以那怎樣呢？這個就是了，是的，你收到一些 information，但你想想這些 information 怎樣影響了你的 emotion，你的情緒， 我情緒就覺得，唉，算了，都是這裡不行，就是第二嚿咯，第二個基金度攞，這個不行。 其實你的情緒就是你有一種沮喪感， 是啦，無人， 你有一種無人不開心，你有一些想放棄的感覺，是吧？即是會有一些， 放棄就不會覺得件事將來一定會很難咯，或者要，譬如可能平時我申請可能要找10個人，可能現在要找20個人才行了，做這件事很用力了， 咁而係啦，即係當你面對呢個困難嘅時候，你會覺得要好用力嘅，你面對咗一個挑戰嘅，係會覺得辛苦嘅，呢啲就係背後嗰啲情緒啊，點樣扯住咗你？ 我上面累積緊啦，呢一個 係啦，你嗱你諗下，有啲人當佢面對挑戰嘅時候，就係會咩啊？我一定搞得掂。 總之嚟到我搞掂佢， 但係你會 feel 呢個就係咧，我哋點樣透過情緒見到我哋個根底。個信念出了什麼問題，譬如就是說可以見得到呢，可能 Lens 的根底裡面呢，當面對一些的人家告訴你的困難的時候，會相對來說會容易有無力感， 係啊，覺得係唔得㗎啦，啲錢唔到你攞㗎啦， 自己嗰個嘅動力咧就會弱嘅。咁呢個就係、是，咦，即係暗坎係咩咧？暗坎你嗰個直根嘅信念就係、是、我好難咧去克服到 呢一個 某一啲嘅困難。 係啦。 是咪？咁呢個咪就係你後邊嗰個信念出咗問題咯。 而家 係 get 到啦嘛，係咪先 ？get 到 嚇。咁 我點拆咧？ 要 turn 就係 turn 呢一個信念咯，就係、是、你要去相信啊，你有能力去克服所有困難。 定係調翻轉係我接受，就算難到，就算呢樣嘢係難，其實上我都係接受咗先，但係一定有啲方法解決拆到佢 嘅 咧。 嗱，係嘅。首先你要接受啊，我知道咗。 咁啊，呢個認知我真係太實在，因為我問過幾個人都係，喂，嗰啲好難攞㗎，唔到你哋諗㗎，諗其他方法啦咁樣。 嗱，我舉個例子。咁咧，你知道我啱啱有個88機構㗎嘛？ 嗯。 全世界我攞完 啦，你開 名我攞完個牌之後啊，全世界都同我講88。前線機構牌是超級難攞的， 好難係喎，香港好難批俾你 嘅，好難批嘅，你要有律師同你寫 proposal 啦，你要有有錢啦，係咪咧？你要申請好多樣嘢噶嘛，要揾老師去做嘢噶嘛，你要有時間啦，因為佢批一個八十八牌，即係由九個月、十二個月去到幾年都會有嘅， 即係一個係非牟利機構啊嘛， 最高級數嘅慈善機構。呢、這個88嘅session 嘅呢個慈善機構牌咧，你可以免税，可以籌款。你去申請一啲政府嘅一啲嘅場地，你會有折扣。 哇！咁聽落去好吸引，但係肯定好難啦、 啊。好難嘅，咁但係咧，我想話咧，我唔夠半年已經攞咗啦。 嚇、啊！ 跌落嚟嘅個牌，咁但係即係 anyway， 即係中間係點咧？因為我根本我冇諗過。 冇諗乜嘢咧？ 冇諗過其實呢個牌難攞定唔難攞？ 就係覺得要有個牌啫，要申請啫。係 啦，我哋知道我有個善心，我哋想做一啲慈善嘅東西，我哋有即係想去 promote 我哋個慈善機構叫香港不單快樂啊嘛，就係想去宣揚快樂啊、喜悦啊、一啲嘅內在嘅平安啊，譬如話甚至乎我而家我做緊嘅都係㗎，做緊念心讀呢個節目都係呢種嘅心係咁樣樣。 係， 當你真真正正你內心啊嚇，你言行一致。OK， 你嘅心態、你內在嗰種信念，你真係想做呢一樣嘢嘅時候，我根本唔需要去諗呢個牌有幾難攞，自自然然就嚟咗。 即係你覺得係呢一個始終中間嘅過程實一定完成嘅。 因為 嗰個目標 未到，冇諗啊， 冇諗個牌嗰樣嘢難。 冇諗啊，係啊。 但係問題就係現實上就係個牌真係現實上堅係，譬如十個人有八個都咁難嘅，點解你會變咗你係嗰兩個容易嗰兩個咧，或者一個一個咧？ 如果你話其中一樣嘢就係咧，我好相信我做緊嘅嘢係啱嘅，我相信我做緊嘅嘢係可以服務到呢個嘅社會啊、大眾啊，而即係我覺得嗰種慈悲心咯，嚇，即係係幫到其他人。 如果你咁講，即係譬如我要做一樣壞事，利用呢樣吸引力法則就可能唔 work 噶咯喎。 都唔係㗎，你都可能 work 㗎。 都可能 work， 咁咪有啲矛盾咯。 嗱，冇嘢㗎，你所有嘢都係你話自己承擔責任啫嘛。你做壞事，你一定有後果㗎。你做好，你做好事壞事都好，你都會有後果噶，因果法則嚟噶嘛，你個業力法則嚟噶嘛，係咪？咁你結果 OK 係嘅，你要，所以喺後邊咧，點解我話情緒咁重要呢？往往我哋人咧，我哋譬如話，我呢個位有少少深啊嚇，去到我哋最根本嘅嗰個自性啊，即係靠用榮格所講，我哋最深層、我哋原型嗰個人嘅自性咧，其實都係一個神性，即係一個 God self 嚟嘅， 即 係 神 嘅我嚟嘅， 最終 係啦，即係你學譬如與神對話咁樣樣啦嚇，即係內在我哋有個智者嘅，我哋可能連接到 或者叫大我啦，嗰個叫 whatever 啦，咁樣有啲人可能係如果佢哋有宗教信仰嘅，咪佢哋嘅神啊、上帝啊，或者係佛陀啊、觀音啊咁樣樣，唔同嘅聖靈嘅一啲嘅象徵嚟嘅，嚇，咁呢個係人嘅根本嚇，咁而當一個人去做的事可以連接到某一些根本的時候，其實他的事就會很順利。 我的意思是那個 channel 和個本源接通了， 可以這樣說。那當然不是代表這個人就是一個神，只不過是他某一個小小的部分，他是可以是即係比較順利咁樣樣，咁當然有啲人佢唔係接通嗰一部分嘅，佢淨係想要有錢嘅，咁呢個就另外一樣嘢嚟嘅。係咁，頭先你問緊我個牌點樣可以攞到？ 係啦， 因為嗰 個係 慈善牌啊嘛，係咪？ 嚇、 慈善牌，咁你咪同慈善有關，同慈悲心有關，同想服務他人有關，想呢個世界更加美好有關。你所有嘢都係向住呢個方向，而你內外一致嘅時候，佢咪快咯啲嘢。 同埋我你講呢一樣嘢咧，我又啱啱一剔起，我又即係吸引力法則原來乜嘢咧？因為之前我就即係睇一啲報道或者報章，我一排好集中睇啲嘢，就係咩咧？係啲外牆或啲藝術品咧。我睇好多啲嘢嘅之前。咁咁啱突然間咧 ，WhatsApp 朋友問咯：咦，得唔得閒啊？有嘢幫手喎、啊？幫乜嘢咧？原來大有一間叫做三盞燈嘅咖啡，佢就即係想即係揾人畫外牆。 哦， 唔止做畫外牆咁簡單，其實佢係想關於保育，想保留條村嘅嘢，就藉住做嗰個叫做藝術個外牆藝術化，然後將成個即係大澳都咁做嘅時候，可以保留翻佢哋嘅歷史啊。 幾好啊！ 咁突然間個朋友揾到我啦，好啦，咁我自己一條友，哇，好難搞喎。 係啊係啊， 整整下無啦啦個 friend， 咦？有三個咧係做開呢類嘢嘅人幫手啦，咁中間其實唔係好點著力啊，好辛苦啊，其實唔需要嘅。啲人自然嘅朋友介紹啊，然後之後我再透過嘅朋友，原來嗰個朋友咧喺馬會乜乜乜入面做呢個基金嘅喎，而嗰個朋友咧，原來嗰個都做過咁嘅，然後啲人所就串埋咗啦，即係有個力量好神奇，即係將所有件事一定會你要完成嘅元素，原來擺曬喺度，只不過係要有個人去拎 up 呢件事啫。 這個我們未有是即是除了吸引力法則之外啦、嗯、即是Carl Jung所說的 synchronicity 那個共時性咯， 是、 啊、即是、啊、我們裡面內在的東西潛意識其實給了所有的資源我們的 了， 我們是要、嗯、當我們想做某一些東西的時候，那些東西就自然出現，或者會有一些人物會出現、嗯啊、當然、現在坊間叫做吸引力法則啦、啊 嗯、 後面其實背後還有很多東西的，我們回去情緒的 位置，情 緒的位置先，譬如說你可以去想想你、嗯、當假設一下你想搬新屋，你要、你希望有，你除搬新屋你想、有錢之外、 嗯、 你都要找一個理想的居所的嘛，你理想的居所你只是想、啊、那個豪宅是怎樣怎樣怎樣，但是你可能忘記了、你搬入去之後你發現咦，為什麼這裡有漏水，那裡又怎樣怎樣，跟著那裡又有曱甴、啊、很多樣東西出現的、 嗯、 其實呢如果你事前、啊、當你去想這個居所的時候、 嗯、 你可能會發現呢你入面暗坎呢你一直在想的時候呢可能有些位置會卡住了、 嗯、 你譬如說當你想這個居所的時候、哎、你住得進去很舒服 OK、啊、但是呢可能你會咦、那個、睡那個廚房我可能未必想得很清楚， 可能只是想睡的一部分， 是只想睡的一部分， 沒想過廚房廁所那些，沒想過， 是當你去忽略了某些地方呢，甚至乎可能你逃避了某些地方呢、嗯、其實那裡都展現了一些不同的情緒，後面當你有情緒、哦、情緒其實就是一個 hints 來的 了、 嗯、跟著後面其實一定牽涉到信念的， 嗯， 譬如說可能因為你曾經在廚房跟老婆或者阿爸阿媽炒個大鑊、 啊、 OK，咁所以個廚房就爛 了。哦，即係當你自己啱啱講，就係我未來叫做係一個完美，或者我做最理想屋企，你冇咗個 part， 可能你自己前面就逃避咗個 part， 我唔想，因為連結咗痛苦嘅經歷， exactly. 我就唔諗個 part 去逃避。但其實應該就連嗰 part 擺翻落去你自己最理想個家居入面，去利用呢一個吸引力法則，然後修正翻佢。 係啊、哦，但係當你發覺你逃避嘅時候，即係話有啲嘢 hints 話緊俾你聽，你有啲嘅位置。你想逃避、 嗯、 或者是呢簡單來說，譬如說當你找一份新工，例如你找一份新工的時候 OK， 你去 feel 這份新工、 嗯、 可能呢你去對於做某一樣東西、 嗯、 你會覺得不舒服的、 啊、譬如我這樣說，譬如我因為人事關係我 轉工，現在很多都是做 OL 啦、 啊、 或者做倉務員，一轉咦新公司人工是好了，但 是 那些人是很麻煩，人事上譬如隔離的姐和以前的，譬如我 A 公司有個姐專門針對我的、 啊、 B 公司依然存在咁嘅人喎、 啊， 但係公司個環境係客觀上好咗，但係啲人事點解都係一樣嘅，老闆都係咁賤嘅 咧。你去 dream 嘅時候有冇去 feel 有個好嘅老闆咧？ 冇啦，梗係。 咁咪 就係諗啊，我好快咧揾份新工，咁我好快咧咁啊份人工唔錯，好近屋企，咁啊完啦。呢、這個就係、是、其實就係冇講就係點樣去 detail。 所以其實點解我哋要寫曬出嚟咧，就係咁解嘅啦，即係所有你想要嘅條件， 嗯 嚇寫曬出嚟。譬如話我近排有啲嘅朋友咁樣啦嚇，即係要想生仔嘅、 嗯， 即係話生仔好大件事。 意思係唔係性別男女定係即係生個仔咁樣咧？ 係啦， 冇分男女，總之生仔。 嗯，冇所謂啦，即係男又好，女又好嚇，即係或者佢哋有自己嘅取向，嗯、但係個小朋友係點樣樣，你都可以去 dream 噶嘛。 啊，即係咩性格？ 咁你諗下，而家啲小朋友好多 SEN 嘅喎， 即係咩？ 即係嗰啲特殊需要啊。可能他有自閉症，可能過度活躍症，或者是可能是不同的狀況的， 啊、可能有時有一些出到來說、嗯、其實他想要一個活潑可愛的，咁結果咧就嚟咗一個咧 好文靜嘅， 好文靜 嘅，好宅嘅，好宅嘅，我細細個已經。 其實都可以嘗試去做，咁當然啦，落到嚟係點樣我唔知啦，即係同佢根底可能有好有關係噶嘛。 嗯。 但可以，如果任何嘅嘢都好啦，你住宅也好，你想要一份工友，你一個伴侶也好，其實所有嘢都要 list 曬出嚟嘅。 即係好越清楚越好。 越清楚越好。 譬如塊面型尖定圓啦，幾高啊？ 但係我會話咧，其實咧就。嗯，好有趣嘅，當你 list 曬出嚟之後咧，你又發現咧，原來有啲嘅嘢咧，你諗多咗。 例如咩諗多咗？ 譬如話，假設係你要一個嘅 其實我試過嘅， 係嘛？ 你講嗰樣嘢， 即刻之前咧都有嘢啦。嗱，不如你舉例啦，你自己講啦。 有幾啲書就係講，譬如話，即係另外啲超人法則嘅書，就譬如話，你想嘅女朋友伴侶咧，咁我全部都要即係高嘅170嘅，咁結果真係好神奇，真係得嘅， 全部都170 以上都有嘅， 高咗啊嘛， 都係高嘅，同埋即係當中都係高咗嘅， 整咗個100俾你咁樣。 冇得。不可以告過，即係問題就係、是，即係我即係試過，我得唔得？即係好懷疑啲書啊。譬如你想有個理想伴侶吸引到，咁我就填啦，就填咩長頭髮咁、嗯、樣，我咪知啦。咁啊，即係其實最準就係身高就得嘅。問題就係性格嗰樣，我冇點填嘅。 係咁啊，大鑊啦！ 唔係大鑊啦，真係大鑊，堅大鑊，真係中曬。即係淨係外表上同埋，即係嗰叫做係。價值觀是近的，即係我呢樣我寫落去啊，價值觀相近，有幾高咁啊？只腳長長咁樣，即係我係堅係咁寫嘅，咁結果真係嚟咗係真係都係特質嘅。 所以咧，由你身上就見到咧，即係一般嘅男士咧，都係淨係睇外表嘅啫，唔睇內涵。跟住就發覺賴嘢。 我寫價值，我係寫價值觀嘅，但係問題 價值觀同你性格係兩樣嘢嚟㗎。 啱啦，而家咪叮一聲，哎呀，寫漏咗性格，其實應該性格寫得即係叫做精細啲啊，性格咧就應該和蔼可親係嘛，應該咧就。平易近人，或者叫做係但係即係叫做係性格開朗啲，唔好咁雜，或者興趣相同之類，應該就寫得 detail 啲。咁我應該翻屋企再要改一改先， 再改 寫翻 detail 啲。 可能仲需要加埋有啲人咧會忽略咗嘅就係咧專一。 咦？呢個冇諗過了。 係㗎，好多人扭㗎。 你咁你冇寫其實，我即係想調翻轉問啦。其實安靜你即係咁運用 乜嘢都有寫，我會話乜都有，乜都有。 呢個理想對象你點寫法咧？即係點 detail 啦？唔係我嗱，唔係叫你講你自己嗰個，叫你套咯。譬如嗱，我當你嗱你運用咁熟啦，如果你寫會點寫咧？譬如啱啱代入我啦，當我寫應該點寫？ 要睇翻你有一個個人嘅，有啲嘅人咧，其實譬如話係。即係我認識阿 Lance 啦嚇，即係唔係一個係喜歡四周圍玩嘅人嚟嘅嚇，咁所以我會提醒你咧，你係咪會想要一個專一嘅伴侶？咁但係有啲人唔係嘅喎，我淨係想要伴侶嘅啫。 係啦，就係咁。 甚至乎有啲人淨係我想要性伴侶嘅啫。 嗯， 咁又另計㗎啦嘛，係咪嚇？咁要好睇唔同嘅人嚟到，佢需要啲乜嘢，佢個性格係啲乜嘢，先至擺啲咩？譬如入好似住宅咁樣啦嚇。有些人呢哇咁快啊！有些人呢他只是需要一個很簡單的地方的，有些人他要豪宅的， 嗯， 又很不同的嘛。有些人是自己住的，有些人是一家人住的。 但問題就是譬如我一個叫做不想說不需要大富大貴啊，平平安安，即係譬如我填豪宅下去，啊，要一萬尺咁樣， 嗯， 那就應該就又有阻滯又不得噶咯噃，即係同你自己 的 價值觀 你要清的東西多啲咯。嚇！即係點解有啲説話其實宇宙就俾咩你都得嘅，你一蚊同一萬咧，或者係一億咧， 一樣 嘅冇問題嘅。但係牽涉到嘅就係你個根本信念啊嘛， 嗯， 你信唔信自己而家已經可以有10億身家？ 佢就唔信咯呢樣嘢。 係啦，咁呢個就係令到你得唔到咯。咁而譬如話，假設啊，你信唔信你而家可以有100,000身家？咁就易好多噶咯喎， 近好多， 係你感覺上面接近啊嘛，咁，所以好多人就係咧會階級上嘅，有啲人我哋成日聽到就好爆嗰啲，哇即刻已經去咗唔知幾多千萬要幾多億啦。 我同馬雲一樣身家，咁啊算啦，唔好貪心啫。 係啊，唔好咁貪心，我要半個李嘉誠咁啊。但係其實 咁樣， 要佢個根本信念係咪 close 咯？即係咪即係？接近到呢一個嘅 wish 咯，個願望咯，咁呢個位好緊要嘅嚇。咁，但係好多人就會忽略咗呢一度，就係覺得喂，咁所以譬如中六合彩咁樣樣，你中300,000同你中3,000,000有兩樣嘢嚟。 所以咧，即係可能啲聽眾成日想六合彩就做屎咁嘅，咁啊唔好話大獎、二獎咁樣噶啦，安慰獎先啦，試下。 係啊，即係係嘅，我都試過一個月中6次六合彩。 嚇！ 係。 我都即刻。 但 係 咧，全部都係20蚊同埋400蚊。 都好啊。 仲要係 同一條飛，唔係先兩條飛嚟嘅， 即係電腦飛咁樣有幾條買咗？ 係啦，我一次我買咗幾條，咁其實係我記得係有一條飛唔知中咗四五次㗎。 嚇、 啊！ 係 啊，喺一個月內，係啊，總之我兩條飛加埋中咗六次啦，大概個零月之 前。我知你一堆 number 就連續買幾期嗰只。係 嘅，係嘅，係嘅，係嘅。 但係呢個機率仲低。 好有趣嘅，但係我冇中過頭獎咯，係咪？咁我好明顯唔係我個即係信念位唔係呢一度咯嚇，我個信念位可能喺其他地方。 當然啦。 是一些我們不知道的東西的、是很有趣的、所以其實我們再譬如這些牽涉到的就是你的精細度你裡面內在你對自己的認識、譬如說好像剛才 Alan 所說到伴侶上面、 是你特質怎樣 是的特質其實你是你對一個伴侶的形象你夠不夠完整 我是形夠了但問題我先說過性格特質那就是不夠就是靚的東西 不夠完整譬如一間屋的、的特質夠不夠完整啦，甚至乎可能在 Lens 的世界裏面其實是、我未想到他的性格要是怎樣的 是的、哎、沒所謂總之夾就可以了這樣就出事 了是的這樣就以為夾就可以了是哪一忽夾的嘛 夾點夾先怎麼 夾那些就去到正式 正正外形和高度夾不行的 嘛是的那譬如找工那裡也是、那份工其實你希望有尊嚴的工被欣賞的工 這 些又是牽涉到自我價值位、當你去找一份工的時候、原來呢、你會忽略了某一些位置的、又或者是呢、你去想如果有一個老闆很欣賞自己你會覺得沒可能、各間公司的老闆都是壞人 就是為賺錢而已壓榨人 的是你當你有這個 feeling 不是 positive 其實這個已經是一個許願的單張對了上去的了 是的 收了張單了已經 是的是 的所以其實呢當你去想一些好的東西而不能發生的時候、當你那個感覺是有負面的時候其實你想想剛才那句說話有憤怒的 是 譬如我很明顯我真的試過有個 case 這樣講沒可能間間公司都總有衰人的是不是 Okay, 你說這句說話已經是了就彈彈彈彈彈上去 是的即表面上是正常的、因為在他的經驗裡面是這樣嘛但你去 feel 一下這句說話裡面很多情緒在這裡、委屈啦、侮辱啦、憤怒啦、傷心啦、跟著、自我價值低啦、我不被欣賞啦 中曬啦一句說話好像不包含很多東西 其實一句說話裡面已經看到你大量的根本信念呢是出了問題令到你的願望不能成真所以當你 feel 一句說話除了正面負面的字眼之外 feel 下個情緒 剛剛想到了我剛才代入個人講的說話已經負面已經是的就是這麼壞了還有你剛剛那件事就是吸引力法則不是你自己覺察到我做這件事才運用其實剛剛講的說話已經是、 exactly 已經是的了已經就算我現在 這一刻 我們做節目一拼一聲可能我都已經是張單上身去問題就是它平衡你正面負面的東西高零多而已兩邊情緊而已 還有我們嘗試倒轉去 feel 一下我呢有一個呢倒轉去 feel 之前呢我們要放一個 break 先那放完個 break 回來我們就 反過 去再去反省一下